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完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本周一和周二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涉及到未成年朋友的暑期安全的一些案件。而在本周三上午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几起典型的涉及到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一些案件。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介绍几起案件。这几起案件呢，和周一周二的节目当中的几起案件也互为补充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暑期呢，还有哪些问题呢？应该让我们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家长来格外的关注。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的副庭长张春燕法官呢，向记者介绍了一起他亲自审理的案件。那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一个游乐场所当中的。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孩子呢，从游乐场所的一个玩具上跌落啊，导致他呢出现了骨折。最终呢，孩子的家长将游乐场所的管理方以及呢把这个场地租给这个游乐场所的公园一并告上了法院。这起案件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下面呢，我们请到张春燕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当时这个小文就是在他的邻居带的，还不止他一个孩子，还有自己的孩子，然后带着他们两个孩子一起到了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个就是相对的封闭式的那种游乐场所，就都是那种充气软包型的那种大家都见过的那种场所。然后在这个场所里边呢，有一个也是充气的软的带弹性的那种大的八爪章鱼型的，很可爱的那种外形的八爪章鱼型的，那个设施呢，应该是超过了孩子的高度，应该是比较高的，应该是我印象里应该可能比大人的身高也还高的那种大的充气的玩具。一般情况下呢，因为它周围的地面啊、旁边呀、也都是软包，包括这个充气的这个玩具，它如果把气都充好了的话，它就有一定的弹性，它应该在通常情况下可能还是可以孩子去玩，但是可能这个管理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说，在一些其他的情况下，比如说年龄比较小的、个子比较小的那种幼童，如果他从上面跌落下来的时候，也有可能他的肢体还是会受到伤害的，所以他在这个玩具的周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玩具的一个防护的这种护栏。就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当时他们那个游乐场是有一个规定，是说大人可以进去，就是监护人是可以进去的。即便是这样，因为一个监护人他也不可能同时关注 好几个孩子，因为孩子们就是爬上爬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小孩就从上面跌落下来，然后就骨折了。 你不是说他都是软包的吗？那怎么摔下来还能骨折呢？ 他即便是软包的，他也不会说特别的软，他可能就是相对的有一个缓冲、一个弹性的那种软包的那种场所，包括玩具也是。哦、如果它具备一定的高度的话、 嗯， 而且它是有弹性的，那孩子比如说从上面，如果要是姿势不正确， 嗯、 然后哪儿先着地了的话，那也有可能还是会、 哦， 应该还是有这个受伤害的这种可能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那这个孩子当时就是摔下来以后哈、啊，邻居带他过去的嘛？由于这个游乐园的管理者呀、啊，或者邻居当时是、 嗯、 有没有采取什么紧急的急救的措施呢？ 没有，当时没有发生。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 啊、 因为孩子当时摔了之后就是可能就是疼啊哭啊，可能并没有这个引起这个当时带他去的这个成年人的注意，就是没有意识到他可能是骨折了这么严重、 嗯、 所以也没有跟当时的在场的这个管理者，就前台的一些服务人员也没有提及这件事儿，而且把这孩子又带走了。 哦、 带走了回家之后，因为他毕竟是骨折了，所以孩子还是会最终还是会反映出来，然后最后特别疼，家长就带他去上医院去就医、 嗯、 这时候才想起来说啊、哎，我们得来去主张我们自己的权利，这样回过头来家长呢又自己拿着这个手机啊，这些就是能录音录像的一个设备、 嗯、 去找到这个游乐场的这么一个前台的一个管理者，然后通过一边跟对方交涉，然后去查他们手里那个玩的那个卡，他不有的在那个游乐场都刷多少次吗、 嗯、 你花多少钱、 哦、 一共买多少次，然后你刷、 哦、 他们是那种卡、 哦、 他是可以通过刷卡能够看出那个刷卡记录的、 嗯、 所以他就通过跟前台的交涉，然后把这个案件大概还原了一下，这样他也要求前台把当时的那个游乐场所里的一个那个录像调出来了、 嗯、 调出来之后呢，他也是就是一个比较有心的家长、 嗯、 他是拿手机把那个人家调出来的那个视频又拍下来了，就二次翻拍的那种、 哦、 就拍下来之后呢，就最后就作为他诉讼的时候的一个证据、 嗯、 这样就基本上能够让法官通过在案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证据综合的认定这个侵权事实的发生的这么一个经过。 对，就是事发那一天为什么家长不带着他的孩子去玩，而是由邻居带呢？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常情吧，就是比如说邻居关系不错、 嗯、 然后我带一个孩子出去玩，平时两个孩子可能老在一起玩、 嗯、 那我就同时把俩孩子都带走呗，可能觉得也能、 哦、 自己也能看护、 嗯、 但是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 嗯、孩子伤得严重吗？ 孩子就是这应该是左肱骨骨折、 啊、这 应该 是 脚吧， 脚踝、 嗯、应该是脚踝的骨折。 家长是将游乐场的管理方诉至法院了，他有没有起诉他邻居啊？ 当时他诉的时候没有诉邻居，这个未成年人受伤害之后，我们主要是应该考虑这个监护人的这个监护责任。当时虽然他把孩子委托给了他的这个邻居，但是监护责任还是在他，那么他的邻居也只是、 哦 带他来看护这个孩子， 嗯， 所以当时他并没有起诉这个邻居，他起诉的是这个公园，他这个游乐场所是设在一个公园里面，他把这个公园起诉了、 嗯、 然后还起诉了这个游乐场所的管理者、 哦、 这个游乐场所是租用了公园里面的一个场所，然后开了这么一个游乐园。对， 您刚才说的那个卡就类似于像年卡似的吗？专门去这公园还是专门去这个游乐场？ 应该是专门去这个游乐场的，就是你到我这个游乐场里来，比如说你花几百块钱可以有一百次，可能那个公园是他家附近的公园，他可能经常会带孩子来玩， 嗯， 所以他就会买一个卡，他可能价钱就会比较便宜的。 这样的话至少能够证明这孩子曾经来过， 对， 是吧？ 有，就是他后来去找这个管理者去交涉的时候拍摄的这个视频起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 嗯、那他肯定认为公园承担责任了，是吧？那公园和这游乐场的管理方他们在当时开庭的时候他们又有一个怎样的意见呢？ 公园是他是主张我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我跟这个管理这个游乐园的这个管理者之间只是一个租赁的关系， 嗯 啊，出租人承担的这个责任只能是在他在出租的这个行为上他是不是具有过错，如果这个经营者和管理者是具备相应资质的，而且他这个日常的这些就是这个经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经营状况的话，那么公园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出租人对一个承租人他的一个审查的这么一个义务，应该不包括这个在这个场所里还要发生的一个侵权事实了、 嗯、 你的这个安全到不到位啊，不能说可以 以这个出租人这么强的一个义务，一个管理义务。 游乐园的那个管理方他们大概什么意见？ 游乐园的管理方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否认这个侵权事实存在的。他当时是说，因为你都已经离开我的场所了，你反过头来你来找我再告我的话，那你首先得先证明你确实是在我这个场所里面发生的这个侵权事实才可以。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后来录的这个视频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证据提交出来的时候，是固定这个侵权事实的发生是具有很高的一个证明力的。应该这么说。 那是就是游乐场所管理者看到视频之后，他现在也不能这样辩解了吧？那肯定是侵权事实在这摆着呢。他后来又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他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答辩意见，就是说，我的这个措施都是安全的，我已经管理到位了。这个八爪鱼经营这么长时间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也有这个生产厂家给我出的什么产品合格证，我是从正规的地方进的这个玩具设施，我也是按照这个东西的这个使用的方式来进行经营的，所以你现在从上面掉下来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且你的家长也没把你看护好。所以你的家长也有责任，说大家就是能够希望能够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责任吧。 从法律上来讲啊，就判断这样一个游乐场所是不是尽到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咱们主要是怎么来？ 就这个案件来讲，我们当时是第一，还是出于对未成年人从平等的角度上最大限度的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个孩子当时他只有6岁，还是说对自己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控制力他还是有限的，他毕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当时他的家长即便是一个孩子，可能这个家长也不可能跟着这个孩子在这个玩具上翻上翻下，这是不可能的。其实作为一个这个经营者来说的话，还是要针对这个玩具的可能会造成的伤害，还是要多想一些，多为孩子去着想，多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情况去多做一个预判，这样呢才能把自己的这个玩具啊，或者说自己管理的这个场所才能经营得更好，也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在里面去安全的去玩耍。 那最后咱们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最后应该是判的这个游乐中心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因为孩子他毕竟家长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场所里的，那么监护人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责任，所以就减轻了管理者的责任。 那公园呢？ 公园是不承担责任的。 哦， 因为他在这个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没有过错的，所以我们认为他就不应该承担责任。 那您看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一个公共游乐场所的，其实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公园，然后很多包括现在像商场里面也有专门提给孩子玩的地方哈。那么像通过这个案子，您觉得尤其是在暑期，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讲，家长带着孩子也好，孩子自己去也好，那么在这游乐场所里面玩，那么究竟这些孩子们自己家长还有游乐场所的管理方，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咱们仅就这个案子来说那么应该各方面应该怎么去注意呢？ 一个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现在孩子特别多，人口也非常密集，不管是去商场玩还是去游乐场所去玩，首先家长你第一要对孩子的这种安全要负一个特别密切的一个关注的这样一个责任，因为这个孩子他自己年龄比较小，他可能对这个危险的预判能力比较低，所以作为监护人来讲，尤其是自己的，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更应该就要尽一个更高的一个注意的一个义务，还是要多看住这个孩子，或者说平时给这个孩子要多讲一些注意事项啊，安全方面的这些知识，多嘱咐孩子，这是一点。然后在这个人多或者危险可能会出现危险的这种环境里，家长也要多一个预判，也要多一个这个注意吧，多尽一些注意的一个义务来保障孩子的安全，这是从家长的这个方面。那么从游乐场所的管理人来讲，我是觉得既然你经营这个管理场所，那如果来的你就应该知道可能受众的他的这个未成年人他的年龄段是什么样的，应该对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们，不管是十几岁也好还是几岁也好，应该对他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这个行为能力和对风险的这种预判的能力，以及他们这个生理上身体上这个承受能力，都应该有一个就是更周密或者说更合理的一个考虑，这样去设置你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要来提供的这些游乐设施的时候，才能更 能够设置更有力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这样既能减少危害的发生，也可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权益。 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点需要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就是呢，小文呢是在邻居的带领下一块去这个游乐场去玩的，而并不是在这个自己父母的带领下。邻居在怎样的情况之下需要承担责任，怎样的情况下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呢？张春燕法官是这样说的。 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说我委托一个同事或者委托一个邻居去带着孩子，比如去干一件什么事情的话，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能说这就是一个监护权的一个转移。我只是说我委托我相信的一个人、信任的人去看护这个孩子。真正的监护权、监护责任、监护职责，真正发生了事情之后的监护责任的承担，还是应该在孩子的父母。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当这个孩子发生了危险，是由于这个看护人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确实发生了，让这孩子发生了这个受到了伤害，发生了问题，那我觉得他应该在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看护人他就有过错，有重大过错了。在这种重大过错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考虑他有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一起典型的案件呢，是这样的，在暑假期间，九岁的女孩小征和父母一块去郊区玩，中午呢在景区附近的私营餐厅吃饭，小征从厕所回餐厅的路上走到餐厅的一个养犬的区域，那就被餐厅主人所饲养的犬只将腿给咬伤了。餐厅里面这个犬笼的附近呢也没有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后来呢，小征和他的法定代理人就将餐厅的经营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征被狗咬伤是由小征的父母监护不力造成的，判决餐厅经营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后来呢，小征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中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呢，认为餐厅主人饲养的狗将小征咬伤，餐厅的主人作为饲养人及管理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且呢，狗笼附近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也没有提示他人要注意安全，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呢，根据所查明的事实表明，餐厅饲养的狗所处的位置并不在餐厅及厕所的道路之上。那小征呢，是自行走下道路走到养犬区域，后来被狗咬伤的。因此呢，小征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管理保护之责，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最终呢，法院呢，二审呢是改判餐厅经营者赔偿小征的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加到一起呢是4000多块钱。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起案件之外呢，现在北京的一些餐厅呢是允许宠物的主人将宠物呢带到餐厅当中的露天的一部分来逗留或者是就餐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一旦这个顾客所饲养的宠物所带来的宠物将其他的顾客或者说是顾客的孩子咬伤了，或者说是吓得倒地了啊，导致了一些损害的发生，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承担赔偿的责任呢？二中院的法官也就此呢，做出了相应的提示。 这个是一个涉及到他安全保护义务的这样一个承担。如果说他允许这个狗的主人让狗逗留在这，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场所，存在对他人的人身造成危险的这种情况，如果他允许的话，会在一定的就是实际情况下考虑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他没有给他的用餐者提供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应该会相应的根据实际情况会让他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因为他是有这样一个义务保障他这个场所的安全，如果说他没有尽到的话，他要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当然狗的主人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要承担责任，但他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有一个承担补充责任的这样一个情形，这也是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就法律规定你如果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没有尽到责任，是有一个补充责任的承担。 同时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在7月11号上午的新闻通报会上呢，也向社会通报了近几年来二中院所审理的涉及到暑期安全的一些案件。那么这些案件当中啊，一共导致了这个15名的未成年人伤亡。这些案件主要都有一些怎样的类型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的负责人唐继仪法官是这样说的。 第一种类型呢是交通出行违规酿惨剧，此类案件呢一共有6起， 三起为造成了未成年人直接受伤的这个交通事故案件，那么都是机动车违反交通法规、超速驾驶等情形撞伤未成年人。其中一起案件的事故呢，造成了未成年人的颅脑损伤。另外三起呢，是未成年人违反交通法规致害他人，如未成年人随意开关机动车门，致伤电动车驾驶人，过马路未走人行横道，急停猛跑撞伤自行车驾驶人，骑自行车带人撞伤他人等。二呢，是贪解暑热，也涌生危险。此类案件呢，一共有两起，均为未成年人为求一时刺激或图一时解热，到水库、饮水渠等无人监管的水域野泳，发生溺亡事故。那么两起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呢，均邀请了同学或其他未成年同伴游泳嬉戏，那么其中呢，甚至还包括不会游泳的人。三是假期游乐玩耍受伤害，那么这类案件呢，一共有三起，主要发生在暑期未成年人到公园、游乐场、博物馆参观游览过程中，家长呢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相关场所防护措施不足，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致未成年人受伤引发纠纷。其中一起案件中，家长带未成年人外出游玩的时候，在用餐的时候呢没有进行监管，两名未成年人用蜡烛点燃纸巾及木棍，并用酒精助燃，致使其中一人被烧伤。四是亲近动物疏忽出意外，那么这类案件呢一共有六起，其中五起呢是宠物犬致伤，主要为养犬人在遛狗或者行犬出户的时候没有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致使犬只致伤未成年人。部分郊区饭店饲养大型犬只来看家护院，但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提醒用餐人员注意，致使未成年人遭遇犬只攻击致伤。部分家长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管理保护不足，未成年人与犬只接触发生伤害。另有一起呢，为未成年人在野生动物园观赏时，因园方设置的观赏距离不合理，被猴子抓伤。 那这些案件之所以会发生，到底原因在于哪里？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呢？唐法官是这样说的： 一是水域管理部门、公园游乐等场所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那么部分水域管理单位对于责任范围内的水域缺乏有效管理，未及时设立或更换警示标志、围挡、防护栏、监控等设施，对于离村落、学校较近、易发生安全事故的重点水域也没有进行巡视检查，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部分儿童乐园、电影院、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管理者设置的游乐设施及公共设施没有经过安全检测，或没有安装未成年人防护装置，致使未成年人受伤。部分动物饲养管理人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管理失责，致使未成年人遭遇动物攻击受到伤害。二是未成年人家长未妥善教育监管保护未成年人，监护职责履行不到位，部分家长缺乏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未及时提醒并制止危险举动，致使未成年人自身受到伤害或致伤他人。例如家长对孩子监管不到位，发生未成年人相约野泳、未满12周岁儿童骑自行车出行等行为引发的安全事故，外出游玩时对低龄未成年人保护照顾不足，让孩子在农家院等可能饲养烈性犬只的公共场所单独行动，导致未成年人受伤，个别家长甚至自身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或置孩子于危险之中。那么三是未成年人规则意识及安全意识不足，部分未成年人规则意识不足，在交通活动中不遵守相关规定，随意开关车门，横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急停猛跑，未满12周岁骑自行车上路，或在明确设有禁止游泳的水库游泳嬉戏，引发安全事故。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迟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